小蝴蝶，我是你的小

终究那是自以为。

转眼，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。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得太浓。圈圈天天念念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。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，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？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？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英奇。今天是8月3号，星期五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6度，最高气温36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良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6到35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5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。朝阳大兴在26到36度，海淀丰台在26到37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金山岭长城、京东大溶洞在26到36度，九眼楼在23到33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什么样的体质容易遭受蚊虫叮咬呢？根据捷克科学家的一项新研究表明， A 型血的人最容易受到虫类的叮咬。蚊子触角里有一个受热体，对温度十分敏感，使其在50米开外就能通过嗅觉锁定目标。因此呢，相比瘦小的人，体型魁梧的人释放出的二氧化碳就多，或在运动后喘粗气的时候更容易被蚊子叮。流汗的人身体散热快，能让蚊子立即察觉到。科学家介绍说，有时蚊子靠近我们也不一定会叮咬，这主要取决于我们皮肤的气味。每个人皮肤上的化学物质成分都不同，比如常出汗的人皮肤表面有乳酸排出，易招蚊子。在盛夏八月，怎么可以错过坝上呢？这个如今才迎来春天的地方，到处都是迷人的风景。在这里呢，能遇见草原、村庄、森林，也会遇见牧群、丘陵。当北京进入35度的高温天气时，这里才刚刚进入24度。这里就是丰宁坝上草原，其中百花坡是丰宁坝上草原中非常隐秘的美景所在。八月是来百花坡的好时机，会有不同的花开放，林间草地百花争艳。在坝上草原满眼的绿色世界中，这里是颜色最跳跃、丰富、最活泼动人的地方。去坝上避暑，不仅有美景可看，同时呢，也有许多惬意的休闲方式。坝上这么美，这个夏天怎么能错过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

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